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龙骨焚香》，作者尾鱼，制作生之忧，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龙骨焚香》第四篇，山胆，第十集。手上这点伤，江恋觉得没太必要，而且待会儿不管是攀上还是爬下，总还是要用到手的，包成个熊掌似的反而不方便，但是他还是把手递了过去。趁着孟千姿给江恋包扎，神棍赶紧把自己发现段文熙的流书这一节给说了，末了把酒葫芦递给孟千姿。孟千姿倒不稀罕那酒葫芦，他擎在手里晃了晃，又递还给神棍。 既然是你发现的，那就是太婆请你喝的，你留着吧。 不过那几列字他倒是远近左右的看了好久。他没见过这位段太婆，但从小听高金红讲过许多关于段文熙的事儿，对他的学识、为人、胆略还有洒脱的做派都很是向往。 好潇洒的婆婆。 这话虽然是夸段文熙的，但听在耳中比夸自己都还要中听，有种家里出了了不起的人物，一家人都跟着沾光的成就感。 我段太婆下这牙的时候应该只才30多岁，那时候还不是婆婆呢。 一时没忍住，孟千姿把段文熙的生平简略说了一遍，如何在1925年就出洋读书，如何因感情遭受重创心灰意冷，周游世界3年不归。 我段太婆回国之后依然辗转各地，可能是想借异地风物遣送心中郁结，加上她又对各种悬疑怪事特别有兴趣，也就借机一一寻访。 哎，等等，玄异怪事？ 没错，而且段太婆是个学术派，从不人云亦云，坚持眼见为实，一般都是实地查访，亲自涉险，还总是尝试着用他学到的理论去解释那些匪夷所思的事儿。还有写日记的习惯，随身总带着一台照相机，深入常人到不了的偏远秘境，拍过云南山地猎头族的人头桩，也拍过自称是后裔子孙善使红宫白剑的葛家人，都是很珍贵的资料。 我也是啊，我一直以为我的征途前无古人，独一无二，注定天涯孤独啊。哎，怎么80多年前就有人这么做了吗？还是个高知女性刘洋，我想都不敢想啊，我连出国都还没出过。 我知道啊，你现在明白为什么我亲妈冼琼花听了你的经历，非但不为难你，还让我也尽力给你行方便了吧。 无非是触景生情，把追思家族先人的那份心分了点出来，便利后来者而已。神棍不住点头，他紧攥那个酒葫芦。 那段小姐也是一个人到处寻访吗？ 那怎么可能，那个年代交通不便，我段太婆怎么说也是大户人家出来的小姐，那么多行李让她一个人手提肩扛吗？ 段文熙出行时习惯雇个身强力壮的脚夫，找个通晓当地土语的向导，再带个助手。那年头山鬼还不流行像孟千姿这样身边配个长期专用助理，段文熙一般会雇个识文断字民俗考察方向的男学生，一来师出有名，以民俗为由头方便雇人，行事也便利，二来他探访奇闻异见时需要有人在旁边做笔头记述，而且男性相对而言更吃得起这种穿山翻岭之苦，需要做体力活时又能够充作劳力。只是好的助手难找，很少有人能经得住他这样忽南忽北的大切换，所以没法固定，只能临时去聘，而且常会带来一些麻烦。段文熙有时发牢骚，说是还不如自己一个人行事来得方便。 怎么会给他招麻烦呢？ 你想啊，一般接受这种聘用的男学生年纪都不大，血气方刚的，为异族风情所吸引，很容易对当地姑娘动心，那些少数民族的姑娘呢又天生热情奔放， 反正男女情事从来就是这么情不知所起，一眼万年，总不能阻止人家男欢女爱吧。但这种邂逅欢好往往演变成始乱终弃，那个年代符合他的要求能读书识字又去研究民俗这种冷门学科的男学生，家世往往都不错，哪会真的去娶一个一辈子没出过深山字都不认识的乙女呢？他们认为是自由恋爱，来去都该不受束缚，人家姑娘可是奔着过日子去的。于是还真遭遇了一两次鸡飞狗跳，譬如族人追打到住处，又譬如出发时凿船砸车不让走，最严重的那次出了人命。段文熙是事后很久才听说的，只记得那是个瘦瘦高高斯文白净的男学生，跟他去的苗寨拜访黑苗古王，段文熙一再提醒他要和苗女保持距离，那男生羞赧的笑，不住的点头，段文熙还以为他听进去了。离开苗寨时一切都很顺畅，段文熙给他结清了工钱，在省城昆明分开，谁知道他还是招惹了黑苗女人，被落了蛊。苗女的蛊很少会在短时间内发作，一般都给情郎一个宽限的时间，比如一年内回来迎娶，自会帮你结蛊。那男学生大概是负心背誓，没有回去见约，落了个肠穿肚烂的下场，死得极其痛苦。事情传到段文熙那儿，他长叹了一口气，没说什么，只是那以后再也没有用过这种助手了。神棍很想再听些关于段文熙的事儿，多多益善，然而孟千姿可没空陪他忆旧，很快做出了继续往下的决定。他本来就是下来办事儿的，虽然遭受了点挫折，但没大的损伤，自然要接着继续。孟千姿让他们自己选， 你们可以待在这山台上等着山鬼来救，晋宗今天是很难安排人下崖了，谁的命都宝贵，他不能不考虑整体伤亡，没人避山兽的话，垂下绳子遭遇飞狐的风险太高，他会向外求助，我五妈裘碧隐在湖北，七妈冼琼花在云南，这两个是可能最快赶过来的，但最快也得明天了。好处呢是安稳不费事儿，静待救援就可以，坏处呢是万一出现什么凶禽猛兽，你们自己对付吧。还有那条巨蛇，他认得我，但能不能认得你们就不好说了。选择留在这山台上的领粮吧。 他从背包里抓出四根能量棒，没人伸手去领。 你这选项有意义吗？你看我们的长相像不怕蛇的吗？ 有意义啊，别急把这个选项给否了，听完再说，一切都摆上明面公平。 第二个选择就是跟着他继续往下了。 我们的劲力绳只是上半截稍断，下半截都还在，三根拼一拼下崖不成问题。好处呢是安全，跟着我不用担心任何动物，管他二十斤的老鼠还是两吨重的蛇。坏处呢，那个下面有我们山鬼的秘密，按照规矩外人是不可以知道的，也不可以带你们去，除非你们入山鬼。 入山鬼，这是加入山鬼的意思吗？这还有什么不愿意的吗？怎么能说是坏处呢？我可以啊。 有什么条件？ 自老嘎口中，江炼知道山鬼非但不缺钱，还会给山户发薪，各分支遍布山地，能人辈出，守望相助。换句话说，像个顶级的会员俱乐部，一卡在手，想变福利。举个简单的例子，只是给杀人嫌犯做个模拟画像，都有专家级人物远程指导，调用专业的人像组合系统和仪器从旁协助。 谁不想加入呢？又哪那么容易加入？我始终相信这世上没有平白无故的好事，各中自有出价，更何况孟千姿口中是把他当坏处来说的。 山鬼呢很喜欢交朋友，尤其是交身有所长的朋友。我们有个说法，如果这世上所有厉害的人物都是山鬼的朋友，那山鬼就不会有厉害的对手了。 神棍猛点头，觉得自己和山鬼真是认知高度一致，这就如同唐太宗的名言，天下英雄入吴垢中，把有能耐的人都招揽在侧，足可高枕无忧。还像某些高尖行业的大公司招聘，明明用不到这人，还愿意花大价钱养着，因为把这人放到对手那儿，反会对自己造成威胁。 你们两个都够得上我们去结交，但朋友只是朋友，可以请来吃饭聊天，讲讲山长避山兽，可涉及到重要的机密就一句也不能再提了。比如我为什么要下这个崖，崖下有着怎样的秘密，白水霄又为什么起初不杀我，现在追着要杀我。想从好朋友变成山鬼同僚，那就复杂了，涉及到好多程序，而且即便成了山鬼也未必有那个资格接触机密。不过呢，我毕竟身份特殊，山鬼王座手中可以有三个名额，又叫三重连办。 哦，这意思，这大概就跟选秀似的，其他人层层筛选，积极淘汰，但孟千姿手里有三张直通车晋级卡，就是有点想不通，为什么叫三重连办呢？ 山鬼的总舵山鬼斋历来位于黄山脚下，而黄山的最高峰是莲花峰，远远望去群峰簇拥如星连绽放，也不知是哪一任的当家人望风而误，觉得最高峰孤峰耸峙，难免寂寥，理当有连办拱卫，所以开了三重连办之力。做山鬼王座的人可以自己选三个人作为心腹，这三个人可以是山鬼也可以不是，只要被挑中就可以。我的三重连办只给了一重，给了劲松。 哎呀，你绕了这么久你还是没说有什么条件。 哼，条件嘛，其实也简单，跟古代的死士差不多，无条件听你号令，必要的时候为你去死。 怪不得他要先强调听完再说，他给的这两个选项哪一个都不好选。 孟小姐，大家都还认识不久，这一下子让人去死。 可以拒绝，看个人意愿。 也是，又没拿刀架着你，两厢情愿的事儿。再说了，只剩下两个名额了，这么金贵的东西给你，不图你钱，也不图你的才能，还能图什么？古人那观念当然是得以命相报了，无条件听到号令还得为他去死。那算了，古代才流行这种有主无我尽忠献身呢，现代人都是追求自由的。看来我跟山鬼无缘了。 哼，其实还有一个选项，你急于下崖所以没想到。你给我们名额其实不是你想给，你把它视作坏处，说明你自己也不认同这种操作。再说了，即便把这名额看成是奖赏，我刚刚救了你得个名额也说得过去，但神棍呢，他几乎什么都没做，凭什么拿这个名额？ 孟千姿一怔，神棍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觉得江恋的话挺在理，无从反驳。 之所以给是情势所迫，要继续深入又想确保我们安全，你只考虑到两种情况，带我们下和不带我们下，但其实还有第三种。你可以选择和我们一起待在山台上等待救援，好处是你不用给出你的名额，我们也不会遭遇凶险，坏处是你手上的事要搁置，至少在这耗个一天一夜。 孟千姿半天没吭声，他确实忘记了还有第三个选项，因为在他心中只想着早点剖山见胆，尽快搞清楚连日来的谜团，没想过要停要等，而且还是等一日夜那么长。就他这性子，明明能做却得生生叫停，不至于被人架在文火上烤。 要不要等呢？ 他眼前突然浮现江恋被磨得鲜血淋漓的后背， 还有那面远的看不见了的揉掺了血色的崖壁。 那就等吧。 多人小说剧《龙骨焚香》，原著尾鱼，制作生之忧，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